就一定係擺唔平嘅，大哥。喂，點解唔係我自由黨出啦？點解唔係我 新 同盟？ 喂，新民黨。 新民黨出啦，大佬。係嘛？點解唔係我工聯會出？咁嗰啲要實爭㗎。跟住你嗰啲地區利益點擺平啊？係嘛？咪兄弟爬山咯。 咪等你自己喺度隻抽隻咯，係咪？ 係啊，然後再自己中聯辦再整個表出嚟啊嘛，話要倒票俾邊個啊嘛。 所以我觉得佢其中一个关键咧，今次嘅选举里边咧，系唔系谂住赢到尽嘅原因。第一就系觉得个势好啦，第二就系觉得赢得太尽，亦都可能系对嚟紧嘅立法会选举不利。 好，喂，咁原本你想讲阿陈云啦，咁你话真系好 Q 担心佢，即系话会选呢个立法 会啦。又讲， 唔系啊，你头先即系头 先 讲噶嘛， 讲少少。 啊，咁你未讲嘅就系话咁佢喂，有啲人就话你不如牺牲佢教籍啦，系咪？打咗交资源，你冇个教籍，你咪去选咯。 嗱，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是，有一次我都同阿 Tony 咧，即系对我话就呢个问题。佢一次真系问我，佢话你真系觉得陈云有机会赢咁样？我话真系有噶，点解咧？喂，上次我唔系戏言嚟噶。如果陈云冇咗个教籍嘅话，其实系帮佢加多个光环啊嘛。 但我觉得佢 唔系好似个个好似我哋花生台咁，大家留意得咁清楚，佢噏个强奸论啊、镇压论嗰啲嘢噶嘛？ 我觉得佢话有光环还有光环，即系都未至于话可以帮佢换到一啲选票。 唔系嗱，你听我冷静同慢慢咁分析先。第一，成个本土嗰个意识同埋气氛喺香港咧系越嚟越高涨，呢个系事实嚟。点解陈云会冒起咧？其实系建基于呢个社会客观嘅背景嘅温床嚟噶嘛。就是本土意識的高漲嘛， 唔 係本土，因為我哋痛恨共產黨，包括痛恨埋啲人，再加上即係就要走獨善其身呢條路嘛。 唔係，但係你去投票嗰一刻，你就諗呢個人係咪 electable 噶？ 唔係你投嘛哥。如果阿爺要放佢出嚟嘅話，佢個作用係乜嘢啊？佢就想去贏。 咁所以就係話咯，即係如果佢 佢變成係點咧？我估計就係鐵三角，黃毓民。黄杨达 系 陈云，个作用喺边度啊？你成个泛民散晒噶啦， 咁所以咧， 因为佢左右夹击你啊， 咁所以咧， 本土派加老共， 你睇翻阿爷咧，或者中共咧，佢系咪想搞一个叫做系玩天敌嘅游戏？即系喺立法会里边揾三个泛民嘅天敌，咁去制衡你系咪？即系以左交嘅名义。 谢伟俊嚟同你玩， 以打左交嘅名义去制衡。 Effective 过梁美芬嚟同你玩，系 Effective 过民建联加工联会加呢一个嘅咩自由党加咩工商专业联盟之如此类嗰啲嘢嚟同你玩，即其而家呢班建制派咧，继续做翻佢投票队嘅角色，但系佢可以借呢个所谓嘅本土派嚟制衡你。如果佢喐得佢教籍，有啲人话喂。咁佢等佢输几百万都好啊，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唔 electable 咁，会唔 electable 啊？ 即系起码有把握先会出。 梗系有啦，唔系我哋啲票啊嘛，唔系一般泛民支持者啲票啊嘛，我估计就 系、是。简单嚟讲就系赌票俾佢咯。 共产党会唔会引火自焚啊？即系如果你咁做， 我觉得咧，佢而家就喺度攞紧一个平衡点。喂，你再敢俾黄杨达、黄毓民同埋陈文咁搞法，一发不可收拾嘅。即使我搞掂你三兜友都好，叫你两三个收皮，你三个实收啦，见钱开眼系咪先？但个问题就系、是、喂，成个所谓建国独立嘅意识抬起头嘅时候， 哦， 就好似台湾咁啦。嗱，你个目的其实好简单啫，你想打巢班，即系主流泛民啫嘛。你一路以嚟都系想制造呢样嘢噶。嗱，我本来六四黄金比率，我四你六，搞你唔掂。咁咪揾一啲你哋陣營裏面貌似最激進嘅力量嚟打返你轉頭，咪最 effective 㗎？ 唔係，其實我覺得最 如果你係阿爺，你都敢操盤啦、 啊？唔係，我知你頭先就係話咧，佢引火自焚嗰樣嘢咧，就係話你揾一個叫做本土派或者城邦派嘅代表出嚟，咁個城邦派嘅代表，就算佢自己腐敗咗，即係或者自己係即系腐败咗都好啊， 或者收皮啦，系 吓，即系起码嗰个意识系会抬头。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佢自己示范咗有一个本土派嘅一个代表走出嚟咧，腐败俾你睇嘅话咧，系会令到啲选民咧系对本土派又好，和理非非又好，勇武系又好，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